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关于这个节目《英雄旅程》呢，它是一本书嘛，那有12个重要的故事公式，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公式来讨论一些时事啦、电影啊、故事啊，我们看到新闻啊、生活的感受。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讨论什么陈伟霆啦、九把刀啦，也有讨论。哆啦 A 梦的电影啊，投名状啊，东洋集团啊。那今天呢，今天我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带有一点点政治性，但是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保持中立的态度吧。 尽量尽量。 好，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是关于郭台铭在台北市政府的光华新天地旁边投资一个 BOT 案，叫做台北秋叶原，它正式名称叫做鸿海三创数位生活园区。那这个事情，你常去光华新天地吗？ 对。 你对那边应该很熟吧？电脑啊、笔电啊，各种3C产品都在那边买的。 略懂，对。 你对那边停车的状况感到满意吗？ 那边停车状况，我先跟你讲，那边有。他光华那边本来就有停车场，可是有点贵。 自己地下停车场。 对，但是呢，有一天呢，我有个好朋友、好同事，他跟我介绍了一个，也在旁边而已，附近有另外一个停车场，我称它为光华秘密停车场。他在我的导航网里头是这样的： 光华秘密停车场， 光华秘密停车场。我后来都停那边，便宜啊，又好停， 又好停。哎，是我推荐的吗？ 是你推荐，但是我不愿意在节目中公布它的详细位置。 好，那我们就让它继续成为秘密停车场。 OK， 就是光华那边停车基本上有点障碍了，大部分人去可能要坐捷运了。那个 BOT 案呢，它得标的那个东西叫做地下停车场。然后它上面就有附属设施啊，附属设施有一个12层楼的3C商场。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 BOT 案，哎，好像赚很大，我台北市政府委托你盖一个，授权你盖一个地下停车场，哎，但是它附属设备是一个12层楼的3C卖场，那个3C卖场可以 感觉很反客为主，哎， 对啊，应该是3C卖场送你地下停车场的使用权嘛，怎么会是请你帮忙盖地下停车场，来送你12层楼的3C卖场？ 可是名正言顺，好像盖停车场会比较容易。 民政，因为停车场可以服务那个区域的消费客人嘛，对的，停车需求嘛，对。那在主观上面，我们会认为好像有点反客为主，对。那对柯文哲这个新市长，他也会觉得说，那个鸿海啊投资的这个三创园区啊，是不是有图利厂商啊？因为柯文哲最近都在查弊嘛，查弊案嘛，好，那他就提出了说要。廉政委员会去查一查，说这个三创数位生活园区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呢、啊？他媒体上就讲了，要查。如果你是郭董、郭台铭，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会觉得，哎，如果我没做任何 亏心事、 违法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在媒体上面说这样子，说我鸿海有做这种。 好像不太好的， 不太好 暧昧的那种言语， 我会生气嘛。 所以说郭台铭就生气了、他说48小时内他就登报花600万哦，真的是大彩蛋，花600万登报说要台北市政府48小时内，公布三创生活园区的招标时期的所有文件跟录影资料，要全国人民一起来检验。如果48小时内没有一个妥善的回应的话，他现在这工程还没盖好，还要停止所有的施工的状况、要跟台北市政府有点在耍那个小孩子脾气了。你这样子污蔑我，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台北市长柯文哲嘛，形象很好，他就说：“哎、欸，你财团太嚣张了吧，竟然还登报，登报呛我台北市政府。 县政府”48小时， 你当我台北市政府是你儿子啊？哈，你孙子、48小时回应就要48小时回应， 我他妈就是故意要49小时，怎么样？ 我就不回应怎么样？哎、欸，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中间还有一些、 个性有点像我， 还有点像就吃软不吃硬， 对对对。 哎、欸，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状况，比如说柯文哲之前说有某企业家捐款3亿给我的竞争对手， 嗯， 哎，但他没有说那个某企业家是谁。然后知名媒体人周玉蔻呢就说，哎，这个3亿家，这个企业家就是郭台铭。如果你是郭台铭，你政治现金是合法的，但是你被人家这样子说捐3亿，郭台铭否认了，他说我没有捐3亿啊，你不要乱讲话。 嗯， 然后就媒体又是媒体，媒体又跑去问柯文哲，就说，哎，你说那个3亿捐给竞争对手是郭董吗？郭台铭吗？柯文哲就摸摸鼻子，啊，我听说啦，你们去问周玉蔻，不要问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两边呢，啊，柯文哲啊，郭台铭啊，其实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就是两边的，我们先假设郭台铭没有， 我们先假设他自己 他是合法的， 他自称合法、合理、合情， 而且并且他没有捐3亿。 哎，他也没有捐3亿， 就算他有捐，也是政治现金， 也那都是合法的，都可以公开的。 OK， 对，那他是不是好人？我先暂时先不评断。那柯文哲所说的那个三创园区调查案也很合理啊，我不能调查一下说过去台北市政府签约的案子有没有一些状况，或土地厂商，也可以查， 可以查， 合理啊， 合理。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两边，我暂时都用好的那个面向去看的话，暂时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好， 叫做 什么电影？ 叫做《诱惑》。《诱惑》这部电影呢，是卡斯很强哦，是由影帝霍夫曼，霍夫曼前一阵子过世了，他有演那个《饥饿游戏》啦的那个游戏设计者，然后也有演《不可能的任务》，演那个大魔头，也演了这个《诱惑》，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神父。那美丽史翠普影后，她扮演的是这个天主教学校的校长，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就有神父也有校长。对，那这个电影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闷啦，有一点点 不推 剧情，就是要睡饱了再看，不然会有点累。那这个电影呢，一开始呢有一个女人去告解，找神父告解，他就说他有罪，他说了某一个人的坏话，但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做这个坏事，但是他就是说他坏话，他觉得他自己有罪，他说了这个人坏话。神父就跟他说，好，你回去到你们家的屋顶上，天台上拿出枕头，用刀子把它划破，然后让里面的棉絮飞向空中，一飞向空中它就会飘散开来。然后神父就说，你把所有的棉絮啊都把它剪干净，剪回来，神就会赦免你的罪。你觉得这神父是什么意思？ 神父的意思就是他认为神觉得散播谣言是一件非常重的罪，所以基本上你看要棉絮要剪回来根本是不可能，神根本就不会赦免你， 很难，因为你那棉絮随风飘，飘到任何角落。 可是按照我以前对圣经的了解，好像圣经上没有这一项， 圣经没有这样，所以 并没有说，是有时候不要说谎吧，但是 谣言，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哦。那所以这个神，这可能是剧情上面的设计 啊。对啊，而且耶稣一定都会为你赎罪啊， 为你开一个机会。好，那个开场的故事是这样，那。剧情的大概的结构就是这个美丽史翠普所饰演的这个校长，他怀疑霍夫曼所饰演的这个神父，废神父，男生神父，有恋童癖，有对小男孩进行性侵的动作。而这个神父呢，在种种的举止上大致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学生也很好，对修女们也很好，也帮学校办了很多的活动。那校长呢，那个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校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他观念比较守旧，他觉得上课的时候要认真上课，行为举止要端庄要严谨，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要因为家长们把学生送来我们这个天主教学校，我们就要展现我们最良善的那一面给学生看。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两边都是好人。两边都好人，在英雄旅程里面要怎么演？ 就没有大魔王吗？ 基本上就那个大毛就变成一个假想的一个理念，我觉得。 嗯， 那可能平凡世界就是一个安静的学校，那邀请函就是美丽史翠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成分了，就是美丽史翠普发现了神父的不可告人的一个坏勾当， 嗯， 但是那个坏勾当又没有那么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完全没有证据，所以整个电影的主轴就围绕着一个没有证据的一个投射， 就只有好像有影子，但是 有影子，我投射一个想象，哦，那个美丽史翠普想象说这个神父就是性情小男童，但这个神父所展现的行为，第一他讲话可能很温柔，有点像娘娘腔， 嗯， 这边没有 我知道 坏的意思，就是描述这个个性，然后有一点点就很温柔，对小朋友很好，有时候会拥抱学生，然后思想也非常开放，认为学生想要做什么你要鼓励他去做，办活动什么的都很良好的那一面。但是美丽史翠普个性刚好跟他相反，就觉得学生就是应该好好念书，就是要待在学校，要专装，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导致他们理念上有落差。哎，我觉得跟郭台铭还有柯文哲有一点接近。 哼， 就是郭台铭，你对郭台铭的印象怎样？ 我对郭台铭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别人和自己都很矜持的人。 矜持，因为红海嘛。 啊， 他有人说他是血尿工厂。 对对对， 很矜持，很扎实，工作时间又长，但是待遇应该还 OK 啦， 还不错。我姐夫就在红海了。 啊，他做出来的产品那个良率也是一等一的，啊，不然他怎么能够帮苹果电脑代工呢？ 对， 而且他也赚了很多钱嘛，在国际上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大厂。我对郭台铭的印象，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修放射医学，那段期间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捐了好像120亿给台大医院盖一个癌症治疗中心， 啊，因为他弟弟嘛， 他弟弟好像因为癌症过世，所以他对于这个癌症治疗想要奉献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我对他印象不差， 啊啊，我先跟你讲，我知道大家对他印象差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他的公司是血汗工厂， 哦，代工很难避免 血汗。这我觉得两边都没有错啦，因为你想要过得矜持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有些人觉得除了工作以外 休闲家人 休闲 之类的， 对对对，那也是很重要的， 嗯，要取得一个平衡很不容易。 但你如果在红海你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要追求良率，他要追求 竞争力， 要有竞争力， 嗯， 他就必须要压榨他的员工。最近 不爽你不要去啊，说真的， 对，说真的那个是个选择如果你觉得不好不要，你就不要去，但去的人他势必是需要那份金钱或那个工作，嗯，他就是这种态度在做事，嗯， 对对对。 那像昨天前天桃园那个大火，消防员罹难六个人 啊，对， 郭台铭今天也是捐了，这两天也是捐了600万了， 600万。 我对郭台铭的印象， 他捐600万给谁？ 就给那些家属或者是， 哦，不是给 消防 队， 有可能就是在至少一定是在消防的应用啦， 嗯， 对吧，啊？我觉得他整体说起来还是对台湾很有贡献的，啊，但是柯文哲也是很棒的一个人啊， 是啊， 柯文哲他第一他是叶克膜之父嘛， 嗯， 医生嘛，悬壶济世。 我觉得啊，柯文哲当选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可以破坏台湾过去那些官场上面的那些官僚文化。 官僚文化， 官僚文化真的是 非常不妥。 真的，因为你一官还有一官高嘛， 嗯哼， 下面的官对上面的官，那就是那种像哈巴狗一样那个动作，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知道， 应该也有看过吧， 对对对， 实际看过。 所以他就是破坏了这个结构，就事论事，然后该怎么样去？ 我觉得他在台湾政治比较偏文主， 嗯， 他在文主的世界里头加入一些理主科学精神的东西， 数据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我觉得。 不是说文主的人 没有理性，哦， 各有各的优点， 我是说那个做事情的方法， 嗯哼， 效率不一样， 嗯，好，那像我们刚才看到郭台铭，我觉得他有好有坏的那一面。柯文哲因为也有人说他是白目的力量，讲话比较直， 讲话比较直，对 对。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柯文哲应该是正面的，正向的。郭台铭也不是负向的吧，也没负向到哪里去吧，就跟这部电影一样，那个神父他只是被怀疑他有性侵小男孩的动作，但是找不到证据啊，而且那个小男孩也没有抱怨啊，那小男孩看起来也很正常， 嗯， 校长没历史追捕也是很正义啊，对学生很严格啊，对自我要求很高啊。但是他就不断的想象说那个神父好像有性侵小男童，有性侵小，他就想要一直找那个证据，最后还去纠举他。然后那个神父可能是不堪其扰吧，怎么样，他就离开学校。 嗯， 那个结局是开放式了，哎，所以说我一开始说那个可能要睡饱一点来看，因为那个剧情是开放式的结局，然后中间有很多隐晦的成分，描述上都用很多暗示的方式去描述，所以说 就是你也不知道神父到底有没有性侵小男孩。 对，但是最终那个神父被赶走了，诶，梅丽史崔普演校长还哭得稀里哗啦。 为什么？ 他觉得他就像那个女人跟神父告白那个女人说，我说了一个人的坏话，但是我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 就是没有直接证据， 没有直接证据说他有没有罪， 但你却说了， 对，你却不断的好像要安一个罪名在他身上。我觉得就跟柯文哲这个事件 有点像， 有点像啊，因为 目前没有郭台铭 犯法的证据， 还有他捐三亿， 捐三亿 也没有 政治献金的证据，就算他捐政治献金也是可能也是合法的， 就是怀疑而已， 就是怀疑。那廉政委员会，你成立廉政委员会去调查去调查这个三创数位生活园区这个案子，哎， 合理啊， 合理，所以动作是很合理的。但是被调查的那个人，他好像还没有被调查，就先被扣了一个帽子。 就好像你有这样做， 你可能有这样的行为，我才要来调查你。 至少说，因为郭台铭在普遍他在台湾民众的心中的形象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两极化了。 对， 好了，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又 对对对， 又是另外一回 事。所以说，媒体在给他扣一个帽子的话， 好像煞有其事。 就 真的有这么 还没证据就已经还没，你只是影子露出来，人家说你怀孕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像。我后来想了很久，我觉得媒体也占了很大的 对， 百分比。媒体如果我柯文哲创一个廉政委员会去调查郭台铭，默默的做，默默的调查，有结果跟大家报告，没有结果欢迎郭董清白，那就默默的嘛。但是媒体每天都追着柯文哲，柯文哲一个人的新闻是全台湾政治人物的新闻加起来再乘以三倍。 嗯，你有做过统计？ 我随便估的啦，但是其实真实数量我觉得 更高。 对，因为所有政治人物的新闻都会外挂柯文哲，而柯文哲又有自己的新闻，就产生了那种悬殊的比例。那当你柯文哲一直被追着跑的时候，他所做的任何的举动都被放大解读嘛？ 嗯， 不然郭台铭干嘛那么生气？ 嗯， 如果只是廉政委员会默默的调查，那郭台铭就默默接受调查，就默默的过去了嘛。 嗯， 但是就是因为媒体不断的去追逐那个 柯文哲， 去追逐这个新闻，甚至好像有煽风点火的那种感觉。 我突然想到一部最近的电影，最近有一部电影叫《独家新闻》，新是写新的新。 新三色的星， 新三色的星， 嗯， 对， 大概在讲什么？ 他在讲男主角，这部片就一个男主角嘛，叫做Lu， 是那个杰克， 杰克 断背山里面那个杰克演的， 对对对对，他里头是演的，他本来是一个有点类似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游手好闲， 对，然后他有一天呢，在一个好像交通事故、火烧车的事故，意外的看到有一个，也是。那种摄影师，业余的摄影师，然后他那个人在拍摄那个现场，然后把那个再把那个拍摄的影像卖给新闻公司， 所以他是记者吗？还是独立 、 哦、所以那个他看到那个是独立记者 就是自己拍摄然后卖给新闻台的，然后他就产生了兴趣，他就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然后他也变成了一个业余摄影师。 嗯哼，然后呢？ 然后，但他的做法就有点没道德。 怎么个没道德法？ 他会比如说，他会试着比警方啊或者是什么消防队啊更早到达现场，所以他开车开非常快嘛，那绝对是违规的。然后到达现场之后，他会比如说他会。移动尸体，为了取得更好的镜头，他移动尸体。 所以命案发生的时候，警察可能来了，或者警察才刚到，然后他就潜入现场， 然后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画面嘛。 对，他为了要画面更有张力，所以他会潜入或者是移动尸体之类的。 哦， 甚至还会设局呢。 设局 就是在事件还没发生之前，他先做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他有个对手嘛，就是也是一开始那个业余摄影师， 嗯哼， 那个摄影师很呛啊，就来呛他，就他就在他车上动手脚， 哦， 然后让那个人，因为业余摄影师就砍快嘛，所以就出了车祸，他也知道会发生车祸，就带着他的 partner 去拍摄那个 车祸现场， 哦，那个人快死掉的画面， 那他拍摄那些。他拍那些快死掉的画面不是很恶心吗？ 对，很恶心。 他自己受得了？ 他自己，他那个有点，就是把他饰演的他感觉有点变态，变态。 病态啊？那为什么新闻台需要这些病态的画面 ？OK OK， 我现在我觉得这部片有一个有点，他没有明讲，但是里头有这样的含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片呢？因为新闻台喜欢这样的片嘛。那新闻台为什么喜欢这样的片？因为观众喜欢看血腥的。 我是有，因为我之前有学摄影，我是有听说有一个摄影师叫罗伯卡伯，他是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表示你可能是你站得不够近。 哎、欸，对， 因为你站得近，比如你要拍狮子老虎，你站得够近，那个张力就很够。可是尸体、欸， 对、啊，看来也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只是站得很远，观众根本就都被警车挡住了，你知道吗？ 哦、 你说。我到底是来看警车，我是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啊、对，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看围观那个车祸现场， 对对对对， 或者是围观那个命案现场、火警现场，就一堆人簇拥在那里，然后每个人，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啊？就 大家会有点想了解， 好奇心使然。那这会影响收视率吗？ 会啊，你的越清楚的，大家会觉得自己更了解这件事情的。就比如说以前那个。那个枪击案叫什么？那个 刘邦友， 台湾的罗宾汉， 李斯科， 不是 台湾的罗宾 汉，反正就是有一个在好像在嘉义吧，最后在跟警方在嘉义枪战的一个张什么的张习明， 张习明 是不是 拿冲锋枪啊还是什么的 啊？张习明嘛，然后那个哇，那个现场就很有画面啊。 最近那个台中清泉岗风衣男。因为没有戴安全帽 啊，对对对对， 他载他女儿经过清泉岗门口，没有戴安全帽被人家拦截夺枪，然后他夺完枪之后穿着风衣单手持枪开始 对，我跟你讲，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拍一个那个弹孔的画面，跟 有那个风衣飘荡 然后变变变的画面， 单手持枪然后一个秃头男子然后蹦蹦， 两个画面你只能挑一个点，你会点哪一个？ 我会点有画面的。如果是文字描述的话，还可能还没法凸显他的张。你这样说完全通了， 了解了吧？ 完全了解， 就是大家会觉得自己比较了解， 所以独家新闻这个男主角、 对， 他就是专门去现场拍这个的。 他会潜入，然后拍到很血腥的画面，然后再高价卖出。然后甚至他最后陷害了他的 partner， 他 partner 死掉，他拍到 partner 死掉的画面。 哇，那电视台为什么他能够跟电视台搭上线？电视台单纯就喜欢这个嘛？但电视台没有一点基本的职业素养、 哦、 或者是记者的那种道德嘛？ 该怎么说？应该是看头头是谁了、啊，因为这部戏里头也是有那个电视台主播的同事。反对这种影片，然后但是主播为了自己的前途啦、啊，还有收视率啦、 啊， 他觉得就是要观众就是喜欢这种收视率才会高，所以他就把它播出来。 哦，所以也是 不是没有人反对，对，只是当权者是谁？ 所以说这个影片那个是一种需求。比如说我印象很深、那个， 我觉得观众就是喜欢看柯文哲和郭台铭两个杠上啊。 那个成龙有。帮那个老虎拍那个保育广告，他名言就是没有需求就没有猎杀、就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个那些奇珍异兽的骨头啦或者什么中药粉啦、就不会被猎杀了嘛，他们就不会被猎杀、那郭台铭跟那个柯文哲的新闻也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到那种两个强人的那种对抗， 应该是说媒体以为我们喜欢看吧， 媒体以为我们喜欢看，他就是虽然用创造这个字， 也不能 创造这个 有点 煽风点火去 煽风点火，对， 去弄这个，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嗯，但是有些东西是真相，有些东西是秘密。 嗯， 比如说那个秘密是这个人当事人不愿意让你 公布到，对， 他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权益。 但是这个 BOT 案严格上来说是跟大众有关的， 所以说柯文哲放出了一个那个叫廉政委员会想要来调查。欸，那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柯文哲利用媒体来形成一股力量？ 我倒觉得是媒体在利用柯文哲， 因为媒体它要有发行量嘛，要有版面嘛，要每天要有点击率，要 双赢啊， 双赢。欸，所以后来独家新闻的那个男主角他很喜欢去现场拍那些画面，他有欸，如果以英雄女神来说，他的回归之路他有带回什么荣耀吗？ 这个 应该是很特别的电影。 哦，OK， 这部电影，男主角我们一般看的我们绝对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坏人当主角，那他的确有通过一些试炼。反正 欸，我还蛮怀疑的，他一开始就很会用摄影机嘛， 他一开始好像就算是蛮，但是他访问技巧比较差，但是会有些民众不理他这样子。但他就是有办法，他是一个很有聪明的人。 他不是社会边缘的流浪汉吗？ 但是 他脑袋很清楚。 对对，他有一句名言是说：“你现在想要学什么？你说网络上，只要你有心，你都学得到。”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 对， 你只要透过网，你根本不用交补习费。 因为现在 YouTube 很发达，那个什么英文课程啊、摄影课程啊， 对啊， 甚至教你念法律的啦、土地法啦、地震法啦，哎，网上都有哎。 对，他的技巧。他是说他都在网络上，但这不毕竟是一部戏嘛。 嗯， 但是我是觉得政治世界也是这样子了。 嗯， 然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人应该有不好的下场吧。嗯，不是，这部片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他最后成立了一家公司，还有员工继续拍类似像这样子的新三色的影片。 所以说 变得很有钱哦， 很有钱。那他有拿这个，他有导向一些善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他拿去做善事或者什么 ？No， 没有。他最终结局就是他成为一个企业家， 坏、就是、人得利，就这样子。 得利。哦、OK， 那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扮演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那个媒体。 嗯、 他这部电影有没有就是在批判媒体的一种各种坏 勾当？我觉 得有。 我觉得他有在批判现在的媒体为了取得画面不择手段，甚至创造新闻。 创造新闻。 嗯，这两个都名人嘛。 都是名人， 两个都是皇帝。 哦， 我只想知道郭台铭到底有没有做犯法的事。 哦，所以我们想要一窥究竟的是，第一个是郭台铭到底有没有捐3亿给柯文哲的对手竞选人候选人。另外就是到底三创数位生活园区到底有没有一种官商勾结的成分在里面。哦，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也希望看到柯文哲能够达到除弊的那些行为。 对， 只是除弊，比如说我对赵腾雄的印象就很差。 嗯， 所以柯文哲去除赵腾雄的弊 我就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对郭台铭的印象没有那么差。 嗯， 所以说应该有很多人观众听众看新闻的人是站在郭台铭那边的吗？ 不是吧，我的朋友就很讨厌郭台铭。 嗯， 他基本上他已经认定郭台铭是有罪的了。 哦，就先贴标签。 对对对，但是我比较我没有证据的话，其实基本上不太敢讲。 那我简单的下一个一些结论。 好， 媒体他扮演角色应该是挖掘真相，告诉观众说，哎，这件事情来龙去脉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或是事情的演变是什么。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就是，哎，媒体可以先贴标签，先塑造形象，甚至可以在标题上面做一些手脚，在内文上面加一些正反的一些问句什么的，然后去塑造一些形象，可以造神也可以毁神， 可以。 然后它还可以煽风点火，然后去引导观众的思想的方向，去创造一些话题。本身这个行为就是柯文哲所说的那个媒体变成了一种制造业，它本来是一个挖掘真相的一个媒体的使命，却变成了，哎，我是要制造一些乐子，制造拍一些电影啊，拍一些电视剧，创造一些产品出来服务大众，而 我们也很喜欢这些产品，某些人啊， 嗯， 很多人都喜欢这些产品， 对， 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因为你需要我制造，我制造你需要，就变成我们就被这些东西给填满了，我就觉得不太妥当了。 嗯，但是没有、嗯、没有救了，因为这是人性，嗯， 这是不太妥的。 我记得小学公民课本里头有一次就有教说不要有先入为主，不要有刻板印象、 欸、对对对。 但是我即使我长大，就是小学明明就有教啦，即使长大甚至我自己都很难避免犯下这两种错误。 嗯，还是蛮困难、嗯、好，那最后呢一点时间还是工商服务时间。 嗯， 那像你看了独家新闻，你还有其他推荐的电视剧或电影吗？ 嗯，美剧可以吗？ 可以啊， 我最近有看一部叫做营销技巧， 那个哎， 技是艺技的技， 艺技的技，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好，那那没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先不讨论。 好， 以后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剧 好 营销技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